好，望向編辑部第三节，我哋又翻嚟啦。 好，系呢、這个白票党，我哋咁样数落去咧，大家尽未咧？ 好多嘢想，好多嘢想闹佢哋，但我其实唔系好想闹佢哋，因为其实我想赞下佢哋，即系我哋好，即系我都即系今日之前都讲赞咗佢一次啦，咁啊，你哋冇得听啦，咁而家又再赞多次咯，咁啊，讲，不如大家讲下，即系你白票党嘅头面人物。究竟有咩优点？长毛先啦，长毛先，长毛先。 长毛就系、是、系你讲，你讲。 系长毛啊，我觉得佢系锲而不舍，依一样嘢咁多年嚟佢都冇改变过嘅、啊，所以佢啊好多人尊重，即系一个人啊，系啦，为咗理想咁样系好少有。咁但係有时佢淨係为咗佢自己理想而变得嗰个眼光有啲狭窄。 嗯。 佢能够乘势而起係因为当时阿曾荫权佢哋做嘢係好有啲过火。 嗯。 吓、啊、嗰班人做嘢有啲过火，所以就令到觉得应该要制衡佢。咁啱啱好又搭埋中产，有啲中产 feel 嘅黄毓民嘅芒果佬同埋 老蕭 仲有大舊，有啲中產 feel， 令到佢能夠上咗格、嗯。但係其實佢本質有好多嘅中產人士係唔鍾意佢，所以亦都形成到佢變成有一個困局。佢喺佢一個政治市場上有一個困局， 呢 個感覺啦，係、 嗯。同埋佢係托派啦，托派就要強調不斷革命論啊嘛，但係。就所以其实我又咁諗啦，即係佢点解唔要休养生息，因为佢係一个托派嘅即係佢係一个托派，当然佢觉得不断要革命先至可以社会不断进步啦。咁所以佢觉得曾俊华呢句休养生息係唔敢听喎。就係、是、朱凱迪讲嗰句啦，民主运动係唔可以休养生息㗎嘛。呢句嘢呢，我觉得如果阿毛哥听到呢，係觉得啱听喎。 但朱凱迪呢個人咧係好投機嘅，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好投機嘅分子咯。即係你即係講呢一句説話啦。即係我而家插入啦，唔好意思啊。咁即係你講話民主運動唔可以停，其實係嘅。但係你有冇諗過民主運動係又需要有啲咩策略嘅咧？你唔可以停，係咪不斷咁衝咧？就算你連跑馬拉松啊，你都要有策略啦。即系你都要跑一下，跟住即系你 pace yourself， 所谓嘅即系慢慢跑，跟住就有啲路段可以跑快啲，有啲路段跑慢啲。但系而家俾我睇到嘅即系白票党嘅人咧，就个个都唔系嘅，死冲难冲嘅，个个都要。 你睇今次拉布呢件事咪系咯？呢件事系冇意思嘅，你拉嚟系。 但系最可悲嘅事咧，就系白票党嘅支持者系不断喺网上为佢叫好咯。同埋根本完全唔了解呢件事嘅人都为佢叫好，即係佢哋仲有一啲人呢，就係讲话如果唔拉布点样可以为少数派抗争，即係你哋班撚样呢，就一直都係为咗即係自己少数人嘅利益，而唔係諗点样可以令更多人去支持你哋嘅理念。 你觉得佢哋仲有理念呢？ 理念咪抗争囉。 唔系佢哋嘅理念， 可以咁讲。 唔系佢哋嘅理念系佢哋少数派嘅理念，而唔系大部分默默工作、辛辛苦苦揾食嘅人嘅理念。 嗯， 而全我都系话传媒系，我净系话苹果啫。苹果佢唔系代表中产，佢苹果已经沦落到变成一班少数人嘅喉舌。 啱，呢个啱。 做反对派嘅喉舌。 或者是一班人渣，即是你睇返啲留言啊，喂，一大班人渣冇人性嘅人，即是将佢哋嗰个心底里面嗰股嘅魔性啊揭发出嚟嘅人，咪嘅一个集中地啊，係好恐怖啊、嗯。即有时你搭车可能见到嗰个人，佢唔係你睇佢样好似好正常嗰啲咁啦。可能喺一个苹果日报就留言打緊一啲咁冇血性或者嗰个同理心嘅留言嘅人嚟㗎。其实你諗返呢，其实好恐怖喎。 绝对是啊， 系啊，爆发唔知点噶，佢哋啲癫佬。 其实苹果咧就即系点讲咧，佢 我唔明喎、啊。以前咧一直都系即系民以民主大報自居啦。咁佢而家佢轉型到咧，就係、是、為非常少數嘅少數人發聲。我係完全 因為Hitler 啊嘛，佢係為 Hitler 做嘢啦嘛。 Hitler 最得閒去支持佢嘅人就係依班人啊嘛。 因為咧， 佢而家等於阿芒果佬有一期佢係好投靠網民，話網民好，網民好點後生仔。我覺得肥佬禮佢而家都係咁樣諗嘢咯。 但芒果佬已經轉型啦、嗯，芒果佬呢排咧講嘢咧。是真的比较客观啲，同埋比较即系合理嘅去讲嘅嘢，即系竟然系即系竟然我以前咁 Q 憎芒果佬嘅人，竟然会讲啲咁嘢，我自己都唔相信。但系我觉得 其实阿芒果佬讲嘅台湾嘢系几正路，其实人哋话谭博系五毛啦，但我又唔系咁睇喎。其实我觉得谭博嘅智慧咧，即系佢喺几个地方可以生存到咧，又喺凤凰，又喺。即系澳门啊，香港佢又生存到啲花生台，以前有接触，其实佢呢种先系政治智慧喎。 咁啦，即系如果你一个揾食嘅人嚟讲，梗系啦。但系如果你以一个从政嘅人嚟讲，咁样咪滑头咯。 咁啊系， 即系大家做唔同嘅嘢咧，喺社会有唔同嘅岗位咧，有唔同嘅做嘢方法系正路嘅。但系咧，好似即系点样讲咧？好似即系朱海迪啊、万必啊、同埋白票党系咩人嚟噶？都唔记得咗啦，可能都冇乜人。 1.93 啦，最典型嘅例子啊。 即系但佢唔系真系白票党，佢唔系议员嚟噶嘛。其实系得呢两个人喺立法会里边啊，而家得翻。 林小丽都冇啦 ，DQ 咗啦嘛，因为咁其实佢哋 仲有咧，系啊 ，sorry， 先讲先，仲有佢哋。 仲有佢哋即系佢哋嗰个做嘢嘅方法咧，系都系好柒噶，真系。即完全都唔理个大局噶， 吓系柒噶，嗰啲苹果捧到朱海迪好犀利喎，又特集成功啊嗰啲乜嘢喎？ 成功有咩成功啫？头先阿许留山都话啦，呢、這个嘢根本都冇意思嘅，直极整嚟都。咁我当然知道大肥都赞佢啦，就话佢可以统领泛民啦。但系如果朱海迪可以统领泛民咧，其实香港就冚家铲噶啦。啊！一餐，即系大肥。如果讲中嘅话，即系我认为啦，即系因为你朱海迪呢啲咁嘅人，佢净系睇自己面前嗰嚿嘢嘅，嗰嚿细细地嗰嚿嘢，佢永远都唔会谂住点样做大佢嗰个影响力嘅。咁佢点？佢通灵泛民咪即系泛民扑街？ 仲有咧，令我最大跌眼镜咧，同埋就系呢个陈淑庄。以前咧，其实佢做嘢都几正路噶。佢系嗰个一地两 检，觉得佢柒噶，觉得佢成都系柒柒地噶。 唔系，佢有啲民生议题上咧系 O K 嘅，因为我啲 friend 咧嗰阵时都揾佢帮过手嘅，即系民生上。咁佢喺一地两检关注组嗰度咧，佢即系777其实原本呢单嘢咧就呢、這个冇咗出力动议咧，佢系谂住因为12月到要掟上中央嘛，人大嘛，咁佢其实11月头咧先掟咧，都应该都。差唔多嘅，咁啊777咧，佢就11月中就掟咗上去嘛，咁跟住陈淑庄嗰啲就话，喂，有冇搞错啊？喂，我哋之前嗰日先同佢食完饭，即系话，讲起呢啲即系谈笑风生，喂，你第二日你就反台咁样就掟呢个冇咗出力动议上嚟，喂，你有冇搞错啊？即系同我哋反面啫，咁啊，喂，你哋咪即系当咗佢 angel 噶？ 系佢俾白票党影响咗咯，其实。讲真，777呢啲系最狗嘅人嚟嘅，我哋一早都讲啦，即系其实佢同阿胡苏争选嘅时候，我哋都不断强调，喂，屌你老尾呢个人咧，即系一定系阴湿过689，但系咧佢玩行政嘅手段咧系叻过689，即系一个好恶搞嘅，敌人， 一个好利， 咁你点搞啊？屌你老尾，即系你而家揾咗个咁嘅人出嚟，吓、啊，即系你仲信佢？你系咪三岁智商啊？陈淑庄，即系我头先本来想唔讲三岁智商，因为觉得得罪佢，但系其实即系三岁细路仔都不如咯，因为明知一个人会喺你手上面抢你啲糖嘅人，你竟然相信佢，冇系完全 make sense 啊，成件事。不过 佢系正常嘅、哦，即系你林郑咁样做法，佢系好合情合理嘅、哦。佢唔通佢同你打个电话先啊？喂，我几多佢几多号佢摆呢个不信呢、這个冇嘢出力动议上去嘅啦？你哋做准备咯、哦？喂，唔通佢会提你啊？傻噶你？ 人哋而家玩你啦，即係好老实讲，人哋几熟啲程序先得㗎。即係如果边个话林郑系易搞个689嘅，根本系完全喺度昧住良心说话。即係尤其是系嗰啲白票党，佢一直都话你老尾曾俊华同林郑系冇分 区别。 冇区别。我系唔相信冇区别囉。即係其实大部分市民都明知唔系冇区别囉。但你哋班白票党而家得返两件嘢喺立法会就不断强调系冇分别囉。就算好啦，而家即係你睇返讲返白票党啦，即係我哋扯远咗少少。即係你讲返白票党其他人，即係好似刘小丽啊、罗冠聪啊、慢必啊、快必同埋 1.93。喂，佢哋其实好老实讲，因为我都想赞佢哋，其实每一个人呢都系独当一面嘅。即係其实佢哋都系聪明人嚟嘅。但合埋上嚟呢变到咁柒呢，我系唔明点解。即係譬如你睇下刘小丽，佢好勤力嘅，佢好识走位嘅。即係之前白票党嗰啲嘢呢开始民意唔系好掂啦，即係白票党讲嗰啲嘢呢市民唔系好 buy 呢，刘小丽其实系刻意即係隔开少少嘅。咁 係呀係呀，佢聪明，佢 聪明嘅人嚟嘅。但系点解佢会搞即係呢个公屋封顶呢个危机题，呢、这个唔 make sense 啦、啊，第一件事。好啦，第一个人，跟住讲第二个人啦，罗冠聪，喂，年轻有胆识，叻人啦、啊，系咪先？同埋有啲即系点讲啊？即系有啲冲劲嘅人啦、啊，系咪？但系点会咁捻柒？大班打俾佢，佢都唔捻听电话，即系 其实我觉得咧，志峰哥咧。会不会即系 so call 嘅大坏咗罗冠聪？因为阿志峰哥都系几自我嘅人嚟嘅。 我发现咗佢哋全部嘅人咧有一个共通嘅弱点，同埋系致命，系缺点嚟，系致命。咁好啦，而家讲即系你大家仲有冇讲到阿罗冠聪嘅优点先？因为我屌佢之前系都要讲优点先啦，咁样公平啲啊。 谂唔到， 谂唔到算啦，唔紧要。 等我谂谂佢。佢肯牺牲，肯搏呢样嘢，我觉得已经系好大优点啦。 哦，咁又系， 我哋要公平啲嘛，因为佢肯缺点嘅，但系即系我哋 始终佢都坐个监。 但系，我觉得佢同阿黄浩铭嗰班人谂嘅嘢差唔多。我牺牲咗咁多，如果我唔能够贯彻，即系我同我啲战友牺牲咗咁多，如果我妥协嘅话，吓、嗯。咁我仲系啲乜嘢呢？我好记得黄浩铭有呢句说话， 系黄浩铭佢讲呢句嘢冇错嘅，佢妥协，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政治就系妥协嘅艺术咯。你如果谂住一心谂住唔妥协嘅，咁你喺政治生涯上边咧就永远都唔会成功。你只不过系永远都系一个抗议者，就永远都唔会争取到你想要嘅嘢咯。咁 anyway， 古华拉咯，永远都系 佢。我觉得唔单止系妥协咁简单，佢口中嘅妥协，即系话我哋少数人嘅利益系要凌驾于你大多数人嘅利益，佢系咁样，佢系净系为咗自己嘅理念去做，我嘅理念永远都系至高无上，呢样嘢系好危险，好大镬。 嗯， 都系。 但系点讲咧？黄浩铭先生其实佢都系即系睇佢嘅访问，佢都系想为穷人发声嘅啫。但系就好似家产话斋，但系有时候咧，系咪一定要用啲咁极，即系唔系极端啦，即系比较激进啲手法先可以帮到啲低下阶层啊穷人咧？就要谂下。其实托洛斯基都好有理念噶，老实讲，托洛斯基都系为咗大家过得好啲生活啊，要消灭啲资产阶级啊，等大家公平啲啊。但系点解个个都想怼死佢咧？同埋最后屘点解托洛斯基即系阿台长系讲啱，即系梁锦祥先生佢讲啱，其实托洛斯基点解连佢即系点解会众叛亲离咧？其实都系有佢，因为佢为咗自己理念咧，都系杀人唔眨眼 嘅。系啊，佢因为自己都变埋魔鬼嘛，将自己都。咁 冇错， 咁唔紧要啦，即系而家即系我哋讲 讲翻啊万必先啦，万必嘅优点啦，讲下，因为真系我真系要讲缺点，所以一定要讲个优点先。如果唔系，真系得罪佢哋都太犀利。 嗯，系 咩嘅优点？勤力咯。 都勤力咯，同埋佢都系有牺牲嘅，有绝食啊，咁啊，听老师讲话佢都有少少永久性伤害嘅，好似即系对咁，或者讲话佢喺。咁佢嘅性取向咧，都系帮咗某些即系喺香港性小众咧，就都系帮咗佢哋发声嘅咁样咯。 佢口才唔错啦，即系又讲多句啦，即系我写低咗嘅其实。咁佢口才唔错啦，即系做嘢就即系你睇落去咧都 OK 嘅，系咪？ 有教有带啦，都叫做 啦，算啦。即系讲真，即系呢个就。有佢啦，咁而家讲下两个唔系即系冇做议员嘅人啦，即系因为我哋都成日都批评佢两个，第一 1.93 咁嘅优点。 佢识嘢嘅，佢真系识嘢嘅， 系 即系真心讲嘢，即系你讲话佢对欧洲议会啊嗰啲制度啊系颇为熟悉嘅，同埋睇事物咧，其实佢嘅逻辑思维，即系唔包括曾俊华嗰单嘢啦，咁佢逻辑思维系即系香港嚟讲系少有嘅。因为佢以前系读数噶嘛，同埋佢嘅点讲咧，即系嗰啲公共政策啊，计翻啲 financial 嗰啲嘢咧，佢系得嘅，呢个真嘅。我都讲过徐依门摆咗喺度几年啦，有700多个，有一集咧有700多个人睇过啦，即系摆咗几年都700多个，我系其中一个。 其实佢系叻人嚟嘅，即系不过我唔明啦，即系佢而家好偏执啦，即系。即系当然经历过呢个白票党事件之后，佢变到好偏执，任何即系佢睇任何嘢咧都系有问题嘅。而家即系佢好似 佢机关算尽得，我觉得佢机关算尽得就系佢个人， 同埋成日觉得自己救世主咯。 佢系好中意 show off， 即系佢认为自己系 叻 大才吓，咩咩大智不能伸啊！我大才而家少用啊！你啲人唔识火，有啲怨气、怨妇，系佢似怨妇，冇咗嗰种态度。 佢好朋友星色医生都咁嘅，即系你睇到佢，即系两兄弟就两兄弟，即系讲嗰啲嘢咧十分地似嘅，即系又话啲选民质素唔够啊，所以先唔选佢啊。星色医生都咁样讲嘅，即系话选民咧就低智啊，即系冇咁直接讲啦，即系话质素唔够啊，唔识嘢啊，先至唔选佢咯。 都可能系嘅，即系我都俾个 credit 佢啦。其实都可能系嘅，咁但系你起码要做到俾人睇，你要系即系帮到人先得咯。即系佢个人啊，即系 Tony Chong 冇讲错，其实佢个人系真系懒咗少少。当然啦，佢有啲系不屑做，我认为就。即唔系真系懒，佢不屑做啲门面功夫，但系政治就系门面功夫嘛。即系你见到边个啊？四眼电动叮当龟啊，嗰只谢九满啊，谢捻满啊。咁佢都勤勤力力啦，即系喺港岛选，即系你喺一个即系点样讲啊？一个好睇表面嘅选区，咁你起码都要做个样啊，即系你。佢系不屑做呢啲嘢，我其实严格嚟讲，我觉得佢唔系懒，佢系不屑做，因为佢觉得呢啲嘢咧，做咗系冇益嘅，咁唔紧要啦，即系大家都即系大家睇法唔同啦，咁讲咯，咁啊快必呢条卵样啦，讲下，其实都勤力嘅，系嘛， 有口才咯， 都感言， 博嘴博舌几叻嘅， 都感言嘅，即系喺个 D100嗰度都不断屌啊大班，其实即系一个感言嘅人啦。即系你可以咁睇啊，系咪？咁其实你如果咁睇，白票党啲人都全部都叻人嚟嘅，点解搞到咁卵柒咧？ 系， 柒又讲唔，叻人都可以咁讲啊，但系佢哋有样嘢就走偏咗啦，即系成日以为自己系乜都啱卵晒，哇大镬咯！ 刚愎自用系咪？ 系，刚愎自用。聪明人通常都系咁。 共 第二，我觉得一样嘢， 共同嘅 佢哋永远嘅心。是啊，第二样嘢，佢哋成日都谂住要竖起之旗三分天下。佢哋认为我哋以我哋嘅能力，我哋要做泛民老大，我哋要三分天下。呢个系佢哋嘅，即系阿梁天琦讲咗出口，三分天下呢样嘢，佢哋嘅心每一个人都系谂住咁样做。我哋要拿支旗出嚟，我吓。 我哋要行，所以佢见到最大嘅口号系本土，佢哋咪要去抢本土，而家个个都去抢嘅，抢完之后佢哋又分裂咬嘅，你睇下， 私心太重，系咪私心太重咧？系，嗱呢个即系我解释到啦。咁但系其实呢两样咧都未必系致命，我认为有一样啊真系致命，佢哋呢咁，佢哋呢个白票党里边所有人全部都冇判断力嘅 ，no judgement。佢哋可以 individually 咧，即系每个人咧都好brilliant， 亦都有啲人咧系无畏无惧嘅。但系佢哋实际上咧，呢班人咧全部都冇判断力。长毛 可以咁讲， 最冇判断力嘅事就去选呢个特首，走去选特首，冇判断力啦。呢啲咁嘅嘢点可以做嘅啫？你系一个抗争 icon， 点会做呢啲冇判断力嘅嘢？好啦，刘小丽。屌你老尾，刘小丽，即系佢，我觉得啦，佢有几样嘢都冇判断力嘅，即系佢好慢咁读呢、这个誓词，其实就冇必要。你因为你都冇加嘢落去，你读咁慢把撚咩？呢啲又系冇 judgement 嘅表现。 咁佢要做佢要做咩嘛？当时佢系要做呢个玩嘢啊嘛。 佢咪 精潮流兴玩嘢， 佢咪精过头咯。因为佢其实根本冇加嘢落去，但系佢就要夹硬话俾人听，我有做，即系我有玩啊，埋一份啊，咁咪戆鸠咯，冇判断力，咪搞捻到咁咯 ，DQ 埋。 因为佢个个都要投机啊嘛，投嗰佢系投机噶嘛，即系见到个势系咁，我哋就要杀势系咁啊，正正经经冇市场， 但系佢系 叫做话系只有市场啊嘛。 但系佢正正经经咁，好似即系佢系表面上系正正经经咁样噶嘛，佢系好慢咁读出嚟啫嘛，唔紧要啦。即系呢个觉得佢都系，我觉得佢都系冇判断力。罗冠聪大班嗰单嘢睇到冇判断力啦，即系当然呢个年轻人嘅通病嚟嘅。即系其实我认为咧，23岁太细个啦，根本唔适合做议员。即系你话我年龄歧视又好咩都好，因为你啲 judgement 咧系要啲时间，同埋你究竟识唔识？做人咧系要时间去，即系点样讲啊？培养你个嗰个心性。咁23岁嘅人做议员咧，即系好老婆坦白讲系太细个，即系讲真，太年轻。 呢句啱，你真系，因为嗱，即系我又赞翻阿 C X 咧，哎，开埋佢名 C K，C K 佢又讲啱，佢话嗱，你工又未做过啦，咁你第一份工出嚟就九万几银咧。是会即是有啲唔合理咯，九万几银，因为佢做嗰阵系连大学都未读完噶嘛 ，degree 都未攞到噶嘛，即系佢选到嗰阵，咁其实系即系有啲嘢咧经历咧系唔系你做过议员咧直接跳到过去，其实好多嘢都系要做，即系做多几年人咧都会好紧要嘅，即系对于以后发展。你咁后生，即刻九万几蚊之后又各方面嘅访问啊，嗰啲国际媒体啊 ，BBC 啊嗰啲，即系正路人嚟讲，即系包括我自己啦。正路人嚟讲都会飘飘然咯，或者系有啲事情咧，将自己睇得太重咯。 嗯，那个万必佢搞红十字会就一个，我觉得系直情一个 bad judgement 啊，即系最差嘅判断。因为红十字会呢啲系慈善机构嚟嘅，即系非牟利组织嚟嘅，你都系搞人哋，同埋人哋做即系人哋做嗰啲捐血者嘅筛选咧，系因为风险管理嘅问题，就唔系歧视嘅问题，但系你就夹硬讲到系歧视问题，咁其实令好多人好反感，又系一个即系冇判断力嘅例子。咁啊，快必啦，讲下快必，其实快必佢 冇判断力，咪同阿老萧反面咪冇判断力咯。 近期冇判，嗱呢个就远啲。近期冇判断力就系人哋去完游行，佢扮奸犯，许留山都好憎啊。佢扮奸犯，一系咧就扮嗰个站长，唔系扮公安， 公安 讲三次站长，咁即系将件事娱乐化。咁啊，即系呢个好严肃嘅问题，娱乐化你咪冇判断力咯，系咪先？ 快乐抗争啊嘛， 真系冇，佢完全冇判断力。 陈云一套， 因为人哋已经搞咗，人哋已经即系嗰个游行已经好多人去啦嘛，你仲要搞啲咁柒嘅嘢，夹把撚咩？即系我都唔想讲粗闹佢，不过系真系冇判断力嘅人先会咁样样。咁啊，讲埋即系我都几尊重嘅141啦，佢又系冇判断力噶，其实。我认为就 即系佢喺批评老萧嘅层面上边，佢系冇判断力啦。第一，第二就系即系呢个远少少啦，但系近少少，佢到而家都系不断嘲笑紧支持过薯片叔嘅人。如果你真系 有啲策略派咯， 如果你真系想从政，你点会咁样做啊？你俾少少，俾少少判断力出嚟得唔得？唔好再提呢件事，冇人话你哑噶嘛。 佢系，但系唔好你要记得佢讲过嗰句叫咩话？你头先讲啊，佢不超咁样做啊嘛， 所以咪冇 佢认为我 咯。我冇话佢冇错噶，而家证明晒啦，我已经冇判断力咯。所以而家其实就系香港最惨嘅地方，就系一班白票党。其实即系每一个人嚟讲咧，分开嚟睇，佢哋都系好人、叻人、好人。但系 有理想， 都系有理想嘅。而支持佢哋嘅人，其实都系有理想嘅。所以严格嚟讲，都系一班好人，即系一小撮嘅好人害捻咗一大班好人，就系因为佢哋嗰班少数嘅好人系冇判断力嘅。你话几大镬？ 唉，但佢有可能话你哋冇判断力啫，即系好似啊 1.93 佢都成日觉得系啲策略派系戇鳩噶，即系，但系我真系睇唔出个逻辑射射，即系又话 逻辑噶，因为而家譬如而家你睇朱凯迪嗰件事，佢哋咪策略，佢哋咪原则派咯，但系而家佢哋做嘅嘢咪讲策略咯， 系真系喎。 咪系嘛，冇分别噶。其实佢就安咗一啲名字去 label 人、标签人。咁结果就系你标签完人之后，你标签翻自己咯。一只手指指住人，四只手指指翻自己，就系咁。 啱，其实其实我都觉得一四一呢世，即系严重啲讲，一四一呢世都可能完鸠咗，唔系讲笑。几廿岁人。 但系冇办法， 都对佢可惜嘅。老实讲，真系， 我觉得系可惜嘅，因为佢其实叻人嚟嘅，呢个冇得讲。但系佢自己太，佢唔列，佢成日以为自己啱晒，唔听人讲，冇办法，刚愎自用，冇 judgment。你如果一个人咧，纯粹系硬颈嘅话咧，但系有 judgment 嘅话咧，唔会死嘅。但系佢个问题就系佢硬颈得嚟咧，就系个 judgment 都系好卵差，所以冇办法，真系冇办法，帮佢都帮佢唔到嘅，因为。即系如果你一个 judgment 差嘅人咧，佢系肯听人讲嘢咧，佢唔会死嘅。但系冇办法啦，因为佢两样嘢加埋，全部都系，仲要即系其实所有白票党都系刚愎自用，同埋系一个冇判断力嘅人。 甚至即系呢种咁嘅风气带到其他黄丝都好似有啲咁嘅现象，我睇到即系啲黄丝，即系网上某啲黄丝啦。咁都系冇判断力啊！即系点讲？即系有以为自己啱晒啊！又以为建制拆晒啊！最后尾嘅结果咧，同佢哋 expect 嘅嘢完全相反晒。 不过又咁睇，你即系站喺香港嚟讲咧，香港人嚟讲咧，占大部分嘅人咧，都系唔中意佢哋做成咁样噶。 系啊。但佢哋唔出声噶嘛？ 系啊，唔出声喎。你 香而家系冇人为呢一班唔出声嘅人发声啊嘛？ 除咗我哋节目， 佢 系我哋节目， 除咗我哋节目，其他嗰啲人唔理噶嘛？因为佢哋误以为发声最多嘅，因为发声最多嘅人，佢哋嘅喺网上嘅 hit rate 系最多嘅。咁为咗争取呢啲 hit rate 呢啲生跛而做。即系短视咯，讲来讲去就系短视，呢个系香港嘅一个特性。 家产你咁讲佢，佢又啲网友又屌鸠我哋，又话我哋睇唔起佢哋。 不过唔系睇唔起佢哋嘅，你嗰个你做嗰样嘢出嚟咧，系废嘅嗰样嘢系。你帮唔到个民生去即系有嗰个改善嘅，你可以话。喂，我哋连可能有时咩一地两检啊，之如此类呢都捍卫唔到嘅。喂，咁仲点样会点样得咧？咁喂，但系你做依家你做错咗件事嘛？你系做唔到，你冇效果噶嘛？你做紧啲嘢系， 因为一地两检如果真系通过咗之后， 真係唔係世界末日囉。即係而家佢哋就想塑造到一地兩檢推過咗啦，就係世界末日。但係現實話俾我聽唔係囉。你一地兩檢對大部分人，同埋對大部分人嚟講，其實一地兩檢係冇影響的。真係怕嗰啲人，即係我都講過啦，真係怕高鐵嗰啲人唔撚坐，一地兩檢影響唔到。真係成日上大陸嘅人冇所謂，反正我都成日上大陸噶啦，根本一地兩檢一唔一地兩檢根本對我嚟講冇影響。所以好多人係其實唔 care 有冇一地，即係一地兩檢呢個唔係議題嚟嘅，喺好多人眼中。事实上就算连真系好死，即系死硬派反高铁嘅人，佢哋都聚唔到啊！屌，因为死硬派反高铁嘅人，佢自己会唔搭噶嘛？ 系， 好老实讲，所以佢哋系搞错晒嗰啲priority 嘅，乜嘢系重要，乜嘢系唔重要，完全分唔清楚，同埋佢哋完全都系俾政府牵住鼻子走嘅呢班人，政府提咩出嚟佢就反乜，但系实际上系冇一个方略系可以自讲嘅。同埋佢哋最叻咧，就係將外國嗰啲而家嗰啲政策，譬如好似之前我哋講啦，有一集就講紐西蘭嗰個女總理搞嗰啲嘢，即係嗰個禁止海外買家買二手樓。其實呢個政策喺澳洲已經行緊啦，紐西蘭同類即係其實係相類嘅樓宇市場，一定冇效嘅。但係咧，香港就有大班人為佢叫好，包括 佢哋係標題黨呢啲咪，即係佢哋睇呢個標題就拍手叫好嘛。 但系，竟然连谭文豪呢啲即系都算有见识嘅人啦，我相信都做。 而且喺澳洲住过噶，住过好多年噶，佢真系。 即系我系唔明咯，你一个有见识嘅人，竟然不如一个法律超人，着条底裤喺出边嘅谢伟俊，屌你老尾，同埋屌你老尾揾个即系揾个白姐姐嚟驱风嘅谢伟俊。 因为呢你香港人的角度就是会好即觉得呢啲专业人士讲嘅嘢呢个可信程度呢是高啲嘅。即同埋佢係仲要更加系佢系公民党嘅成员啦。咁大家信咗嘅话，咁你成个社会系冇帮助㗎。你反而系令社会走向一个低智嘅程度㗎。 同埋 啱啱真系低智。低智化 系啊，低智化，同埋呢个公民党咧都要玩操弄民粹呢家嘢咧，我就觉得即系其实香港嘅前途咧都系甚堪虞啊，即系搞唔掂。如果连公民党呢啲即系标榜专业实干嘅政党都搞啲咁嘅嘢，其实系唔捻掂。 同埋唔知最近咧，唔知冇大家见过一段片咧，就影到阿陈淑庄同埋呢个嗰个戴眼镜嗰个叫咩咧，好后生嗰个。 边个？ 公民党嘅党魁系边个？嗰、那个叫做 杨岳桥。 岳桥 啊，杨岳桥系啦，就喺呢个大排档度啊，唱呢、這个唱呢个张国荣嘅金曲啊，大呢个劲歌热舞，跟住摆上网咧，啲人就咩赞就贴地啊啲咁样咯。即系我有时觉得唔系唔得呢啲嘢，即系你俾人个感觉上嘅形象咧，之前系保持紧专业噶嘛，即系唔好为咗要 like 数而摆一啲咁嘅上去咯。即系你做翻一啲实事先咯，我觉得系。 而家好惨嘅一样嘢咧，即系其实我喺外国都睇到一样嘢，譬如即系点讲咧，实干嘅人咧，永远都系蚀底嘅，就算你从政都系。从政实干嘅人咧，都系吓，即系你就算做得唔错嘅话，到要选举嘅时候，你都系好难选得翻。即系呢一个系 区议会都仲得，区议会都可能仲得，我觉得。 香港就应该系咯，但系如果你即系睇翻譬如纽西兰啊、澳洲嗰啲大选咧，好多时出嚟真系攞得好多票嘅人，譬如话即系爆冷赢嘅人咧，其实佢就系、是。点样讲呢，有一个英文有个 term 嘅，就系 photogenic， 即系你睇落去咧系顺眼，同埋系上镜嘅。咁咧你就已经赢咗一半嘅，即系喺外国某啲地方系咁样样。即系你当然啦 ，Donald Trump 都唔靓仔啦，但系即系佢哋有另外一啲方法令到佢系变成一个electable 嘅人咯。 哦，香港都系咁噶，冇头发选唔到嘛，即系咩陈云啊。阿盖达啦，嗰啲冯检基嗰啲啦，即系冇头发就已经系输咗一截咯。 系啊， 但系其实即系当然啦，佢嗰班人都唔系实干啦。即系如果你话实干选唔到嘅，即系香港嚟讲实干选唔到嘅人咧，你譬如好似谭香文咁咯， 个 师奶咁样，个外形系一啲都唔讨好嘅，所以就算实干都冇用啊！我俾你听，佢 民意十岁啊， 区议会都未必选得到啊！就算佢实干都，即系好鬼麻烦而家。 民意十岁实干啊？ 我就唔觉得系。你实际做嘢嘅人系低调啲噶嘛？我认为就 系 咁。 因为系冇时间去理会呢啲嘢嘛。即系你实干嘅人，边有时间去装身嘅啫？系咪？ 或者留翻啲钱系嚟，即系可能请啲议员助理啊，即系做啲实干啲嘅嘢咯，就唔系话请啲人去做公关啊、剪片啊、做个形象，究竟系 image 佢哋系点样咯？我知道政党嚟讲系一定要其靠呢啲咁嘅包装，但系嗰个手法唔系咁样咯。即系你嘅本业，你嗰样嘢都做唔好嘅话，你就唔好再去搞呢啲咯。 冇办法，其实即系香港嘅社会就系悲哀，但系其实全世呢、這个有世界都有可以 reference 嘅，即系讲真，即系唔系净系香港系咁咯。即系我就觉得整体嚟讲，而家个社会变紧，咁即系从政真系想从政嘅人都要即系适应呢个社会咯。冇办法， 唔系因为啲人已经好厌倦呢啲假嘅斗争，即系嗰个势系。嗰、那个势啊，我觉得已经开始转变成实干型嘅人系会，即系啊，好似777嗰啲咁，点解可以上到？即系777同埋阿胡苏贞，其实系一体两面啦、啊。阿胡苏贞系比较偏向于港英嗰边嘅实干型，777系偏向于共产党嘅实干型。呢啲人系会啊，777而家打紧太极噶。等你虚耗晒你所有抗争型嘅最后一口气，佢每一招都系咁样打到你啲友仔抽筋。你睇下，我觉得不出三年就应该分分钟呢一次补选就会见到个结果咯。 我都认为系， 因为你玩烂咗嗰个拉布，同埋你虚耗埋嗰个民意。你嗰个底牌咧，其实你俾777都睇到嘅，即系你原来你再拉布嘅话，原来。你是聚不到人的。 尤其是他一次玩这个叫什么话玩这个驱逐那些新闻记者出去呢是很伤的。会被就是被所有沉默的人啊即是根本不理政治的人，他们只是看标题而已，说只要你班友仔为了自己的抗争连新闻自由都不要了，这一句就已经玩得死 了， 已经够他死了，老实说的情况是。 他大概这样写的泛民议员朱海迪拉布将对这个记者下逐客令，即是自如将记者赶出场那些，你一般市民看到就会觉得很屈辱。 基本上好多人已经好憎你，或者话诶、我根本都唔会睇入边谂乜嘢噶啦，咁咪咩咯？ 所以我就觉得即系佢哋根本冇谂过嗰、那个即系策略咯，佢哋系赢咗一场仗，但系输咗成场战争咯。即系你 系啊，冇咗个道德高地噶啦。 系啊，你同建制嘅战争系长线噶嘛，唔系即系如果你讲啊，唔系讲抗争，我净系讲系战争，因为你其实系调和唔到咁，但系你如果要赢佢嘅话，你系要好长时间，你要准备好似共产党咁样十万九千里长征咁样先搞得掂。但系而家 佢哋心急啊嘛， 而家佢哋唔系啊嘛，佢哋系睇佢哋好着眼嘅就系有冇三批，有冇 like， 有冇 view， 有冇 share， 同埋佢着眼嘅地方就系佢五年后选唔选得翻。其实其他嘢佢都唔理嘅，即系呢一样先系最可悲嘅。 但系佢又仲俾777佢哋嗰边建制睇到嘅嘢就系，原来你哋玩拉布嘅时候，或者你哋做一个行泛民做一个行动嘅时候，喂，你哋自己都团结唔到嘅，你系唔会互相有 support 嘅。 呢个喺即系777同呢个胡苏争选嘅时候已经 show 咗出嚟噶啦，佢哋嗰班人夹硬都要投白票，其实777一早已经知道你哋班友系团结唔到咯，即系佢哋而家777佢做嘅嘢咧就系佢打每一张牌。都是 要令到你白票党嗰班人同泛民系有显著嘅唔同。佢专登帮你永续抗争， 系啊，系啊， 即系佢 似啊，你似玩嗰啲廿一点嗰啲咧，你系咁要牌，系咁要牌咧，以为自己实得啊，不过就嚟爆咁解啫嘛。 系啊，可能只只都系二咯，连续五只二咯。 系啊，我一做庄，我唔出，我唔使要住啊，我等你自己爆，因为咁， 冇办法啦。呢、這个真系好悲哀嘅一件事，但系冇啊， 事实， 即系我哋睇到，但系都做唔到啲乜嘢，只有等佢呢个白票党完全即系破败咗，就破旧立新咯，唯有冇办法噶。 唉，但系到时就唔知点啊，到时可能。即系最后嘅 chance 都冇机会啊！我意思系讲话，即系已经系去到救唔到啦。 即系我哋嘅节目就系想聚翻一啲比较理性啲嘅人咯。即系即系我哋就唔想见到个社会继续沉沦落去。讲真，即系如果可以接受到我哋讲嘢嘅人咧，应该都会明白，其实出路咧就系翻去。好似胡须争嗰条路，其实胡须争点嗰条明路出嚟，就是、你整一条温和嘅路线，系两边都可以接纳嘅，而系花多啲时间去令到唔而家唔出声嘅人出声，呢条就系明路咯。但系而家呢条路咧都系冇人行嘅，喺香港嘅政坛， 因为你中间嗰批人咧系占多噶嘛。如果呢一批人佢哋出声或者系点样嘅话，左最即倾向最左同最右嗰两班最大声亦唔系咁多人嘅人咧，佢哋就自然会收声。你一定要靠中间嗰班人先至可以令到佢哋呢两批咁嘅癫嘅咧可以收皮。 系啊，即系叫收声啦，唔好嘈啦，叫佢哋咁样。但系中间批人就俾人哋即系俾嗰班少数就。俾我吓怕咗咯，即系觉得或者讲话俾佢哋搞到，唉，好烦啊！对唔讲咁多数， 好简单。当你一讲中间嘅嘢，嗰批人就会咬你，话你投共，都话等于、 就好似我哋咁咯，我哋咪系咯， 系咯，等于我哋咁，我哋 YouTube 嗰度嗰条友仔，佢搵友仔好得闲啊，哇，唔停用粗口闹我哋噶，我又唔停话你继续啊，你继续嚟啊，你继续嚟啊，咁佢每一句佢都回喎，呢班人系好得闲嘅，你系要。所以你中间嗰批人有一批人系好得闲走出嚟，系专门对付佢哋，丙佢哋嘅，咁啊有机会，但系冇啊，佢哋佢一个个都系， 但系佢哋只不过系需要投一张票啫，其实际上嘅成本系好低嘅，即系好老实讲啦， 一系，但系中间想咁样做嗰批人已经老咗啊嘛，后生嗰批佢哋为咗急住心急，唔肯搭石仔。呢样嘢先系最大件事。 嗯， 咁但系啦，你睇到罗冠聪呢个成功嘅 example， 一扯埋一边就可以做到议员，系嘛？ 你扯埋一边做到议员，唔系扯埋一边，而系因为中间嗰批人，好似戴耀廷去投去用雷公求佢啫。就功在戴耀廷，而不在罗冠聪，亦不在众志，系因为中间嗰批人觉得你哋。你哋系投得落，但系 endorse 佢啫。 但系而家大镬嘅就系你中间嗰班人，其实大班咧就操弄咗中间嗰班人噶啦，即系 系冇错。 咁但其实佢又唔系真正中间嘅中间，其实有一班人咧系仲未出嚟，系仲系隐藏喺呢个选民嘅社会里边。譬如即系你睇下香港嗰个投票率，立法会投票唔到六成噶，有四成嘅人乜柒票都冇投。 甚至冇登记， 你唔系有登记，佢登记选民系得六成嘅人出嚟投票，有四成嘅人系冇捻投票嘅、 嗯。以前能够代表呢批人嗰班人咧，其实系公务员。我讲嗰公，即系啲人对于公务员系有一个希望，即系等于如果你睇历史以前话咩拿破仑嗰啲人出嚟，点解啊？因为你班友斗到咁劲，你中间有一批中立而有实力嘅人，而一个个人就系等一个咁嘅人出嚟，中间而有实力嘅人出嚟，荡平晒你呢一批又左右嘈穿巴闭嘅人。 就系、是、胡苏争嗰个 都系，就系嗰阵系胡苏争。而家胡苏争冇咗咯，以前咪林郑咯，林郑系核突啲。但系如果好似习近平，点解而家咁多人 咩佢，因为你上面嘅嗰批人咩嘛。如果留意下嗰个经济嘅走向，阿习近平走出嚟就系话，我系有能力为咗少数而中间嘅人将个乱局荡平，个个人都系等紧一个咁嘅人出嚟。如果阿林郑即使如果阿林郑佢而家咁样打太极打落去咧，即使啲人唔愿意都会企喺林郑嗰边，因为嗰啲讲衰啲，香港人系对于有权力嘅人，冇话香港，全世界对于有权力嘅人都有能力有权力嘅人都系投向咁，尤其是儒家文化圈嘅人，你唔可以话系明君，而系希望有一个能力系代表唔出声嘅人做啲嘢，个个都 五蛇得唔得？ 五蛇 受皮啦， 五蛇有退一公务员啊嘛，又咁多 follow 啊，咁都有一千几百个 follow 啊，咁 冇啊，但系佢 都有少少压力嘅， 但系佢做嘅嘢系即系。倾向咗本土嘛，但系你即系如果佢为咗要嗰啲like 同埋 share， 咁佢系 为 like 啊啫嘛，佢系 倾向咗本土咯。 佢系为 view 数做嘢噶啫嘛，而家基本上个个人个个政党嗰啲后生嗰批都系冇好似我哋三，所以我哋四廿零岁呢批冇人理噶，我哋唔出声啫嘛。但系其实我哋系中坚嚟。 但系其实 like 同 share 即系。阿五 Sir 呢个例子，其实佢得到实质啲咩啫？一种虚荣心系咪啊？其实咁讲， 但系存在感好多都系为虚荣心而活咯，所以冇办法。因为你而家你睇翻，其实全世界都系而家，即系你去咗一个 Instagram age， 就个个人都系影自己生活过得几愉快，去边度食豪嘢，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啦。即系我认为就，即系结果你实际上能够 呢批人。系讲讲，唔好意思， 能够改善到社会嘅人就唔会，即系唔会出现 物念 系 物念，系啊，影张旅行相，物念 系啦，一个 V 字手势，唉，但系唉，所以唔知啊，即系我谂下，其实啊，即系我代入吴 Sir 角色，咁佢又有翻咁上下退休金。又即系其实佢过日子应该几好啊，之后啲仔女又唔错嘅职业啦、啊，咁其实佢需要呢啲嘢有咩用呢？原来真系虚荣心，我而家谂通咗啦， 同埋存在 虚荣心， 佢要有人识得佢咯，即系佢要确认到自己嘅存在咯。 然后咧 系咯， 学阿健 喂你唔好忘记佢有一个特性，正如我头先讲。白票党等人嘅特性，佢就 系 有。 哦，咁佢都系白票党， 佢系得闲啊嘛，大佬就系得闲嘅人先会成日上网嘅啫嘛，大佬你揾食嘅唔通？哎呀，我要揾食做嘢嘅，唔通日日对住个 mon 做嘢咩？ 万几字啊，一写 咪系咯，佢得闲啊嘛，等于我阿爸退咗休，日日淋花啫嘛，有啲人退休日日淋花养雀。不过佢唔系淋花养雀，佢写万几字动下脑筋啫嘛，佢唔系会好容易拍金信到人之外噶。 系， 原来系治疗嚟嘅，屌你老尾。 养生之道啊嘛，退而不休养生之道啊嘛，你睇下阿老萧日日都日日都最新消息啦，系咪？ 咩啊？可以生意越做越多啊，生意仲 咁退而不休啊嘛， 梗系啦，佢。佢其实一直都系生意人多过即系传播消息嘅人嘅，你睇下佢个台，而家节目缩 Q 晒啦，即系连阿李伟才都走鸠埋，系嘛？搞到我呢 即系李伟才 view 数唔够啊嘛，即系点讲？ 个台都冇帮人哋宣传，咁人哋点会 view 数够啫？其实多閪鱼嘅老萧就，同埋譬如啊， 香港系， 譬如阿于飞嗰啲，其实个节目唔系咁差嘅，但系你。即系其实你要帮人哋宣传下噶嘛，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大肥都赞我哋个节目啦，系咪先？虽然我哋头先都屌鸠大肥，咁啊，即系阿林，即系你点讲网台界就要互相帮助嘛。林依丽都真系帮大肥啦，虽然我哋又屌鸠过佢，咁啊唔紧要啦。即系呢个执 自主， 系偏执自主啊，同埋就系、是。你互相讲人哋 refer 翻人哋，人哋会如果你认为你讲得啱嘅，人哋会攞去睇噶嘛？即系好似我哋都有赞啊土伯噶，咁土伯而家啲 view 数多咗好多啦，即系当然唔系我哋功劳啦，但系 阿土不嬲都系 make sense 嘅，土讲嘅讲真， 佢讲嘢好 make sense， 佢代表咗中产嗰一批人，即系而家仍然喺社会打滚， 中产左交咯，可以咁讲， 中产左交嗰一批人， 所以 讲嘢好 make sense， 所以土霸应该出翻嚟算咯。 阿、土呢几年咧不断咁样 confess， 即系佢都承认咗，佢都成日屌柒自己喎，后生嗰阵咧。唔应该咁样，即系唔应该顶撞司徒华，即系应该听佢讲啊！即系都系讲嗰句，佢都话有啲底线咧，老公系唔可以踩，你踩咗就万劫不复噶。咁佢就以青年新政呢坛嘢去讲啦。咁其实佢都有 confess 自己后生都做咗好多戆鸠嘢，佢都咁讲。 咁其实佢识反思咧，已经比白票党一众人系优秀好多咯。即系你唔好讲佢话废土，以前叫佢，其实你睇下佢而家个人，即系佢成熟咗，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可以代表到即系我哋呢个节目都宣扬紧嘅，即系比较理性啲同埋 moderate 啲嘅价值咯，即系温和啲嘅咯。系啊， 嗯，好啦，咁啊都差唔多啦， 系啦，差唔多啦，好嘢， 你又讲咗两三个钟， 系啊，好啊，咁啊， 差唔多六个钟头啦。 下次再讲，下次再讲，下次再讲。 好， 拜拜， 拜拜。